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我有三个助理，负责勘察、理赔和维修。 我没有助理，可是我有平安爱车出险，平安全程包办，10分钟急速查勘，车辆维修、理赔办理，我们都帮您包了。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还有2天的时间，我们的11小长假将会告一个段落了。各位的心是否还没有办法收回来呢？但是没关系，好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，我们的音乐导航都会用不同的音乐来帮助你此时此刻的30分钟。今天我们来听一位年轻的女歌手。2017年，邓紫棋借用全新演出主题，宣告昔日的金鱼妹已经蜕变为红星女王。爆红之后的3年，她有什么样的成长？面对非议，她是怎么样的一番态度？怎么看待现在的音乐市场？在今天的11小长假的特别节目的音乐导航，我们也是专访到了邓紫棋，来听听她给我们的这番讲述。 2014年通过《我是歌手》爆红之后，围绕在邓紫棋身边的除了名利，更多的是质疑和是非。不凡的经历让这个90后女生有着同龄人所不具备的成熟。2017年，邓紫棋借用全新巡演，宣告昔日的金鱼妹已经蜕变为红星女王。 其实 Queen of Hearts 这个巡演的主题呢，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心的那个国王或者是女王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可能去分享自己的心，分享自己的爱的过程，你会发现付出了未必一定有收获，所以我们可能会选择去保护自己啊，或者是去免于受伤，你就不再打开那么多。不过这个 Queen of Hearts 的巡回演唱会里面，准备过程里面你遇到很多的一个挑战，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有新的东西，你要成长到一个什么地步，你才可以把新的内容就是传递给观众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。因为我们做上一个巡演的时候，有很多歌迷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们都要跑很远来看你。那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很希望我是付出给我歌迷的那一种，我不希望他们要用那么消耗那么多的时间精力，就为了来看一次演唱会。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反正就觉得对他们于心有愧。毕竟我觉得歌迷对我的这个支持，其实是支撑了我很多不同的时候的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在，尤其是在这个演唱会里面，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很多的动力，我希望可以传递给他们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为他们做很多。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作品呢，我也是放到这个演唱会上面。而这个演唱会更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我的歌迷我觉得已经被我宠坏，因为他们现在经常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谁谁谁哪一场的演唱会有没有新的，专门是那一场演唱会的一些东西。我简直我就觉得哇，我们上一个演唱会做了73场，你让我每一场给你不同的东西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。可是我真的是觉得，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们。 正如演唱会的主题 Queen of Hearts， 邓紫棋从舞台设计到服装搭配，甚至每一个舞蹈动作都事无巨细地关注着，着实做了一次女王。遵从内心，掌控一切，这是邓紫棋的人生信条。 工作如是，生活亦如是。 对我来说，要成为一个新的皇后，其实就代表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要是掌管的那一个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成功与失败呢，其实都是你必须要忘掉过去，然后面对着你现在目前的那个标杆就好了。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刻意的告诉自己，不要用上一个演唱会的标准来做这一个演唱会。上一个演唱会可能更多一些是那一种摇滚类型的一些造型跟歌曲，那这一个演唱会如果你要去比较的话，其实它根本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主题。所以在造型上面呢，或者是舞蹈的运用上面呢，选曲上面呢，全部东西我都觉得没有可比性的。如果我去说差别的话，最大的差别我反而觉得其实是色彩上面。这一个演唱会有很多很多的色彩，不是只是视觉上面你看到的色彩，是听觉上面你会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新的一些声音。然后我觉得在做整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，我自己也吸收到很多，成长了很多。我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比较像是轻松了一些，就不会要求自己一定要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，我每天热量要在1000楼下，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觉得这是太多的规则，反而是我知道我的目标是健康，那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去走。我那一天如果那个体力消耗的比较大，我就允许自己吃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是健康。我不要搞砸我这个长远的目标，那我短期里面有一些上落，其实就是人性，每个人都是每天有不同的状态。 这3年来，邓紫棋做巡演、上春晚、商演代言不断，应该有人质疑她只顾赚钱，太过功利。然而他们却没注意到邓紫棋把她的新专辑免费放上了网。谈及于此，邓紫棋认为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。 其实老实说，我上一张专辑《新的心跳》根本就是免费给大家看的。对，我发实体专辑之前，我是每天一个 MV 这样子给大家看，每一首歌都有 MV。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名片，好像你自己的名片，邓紫棋哦，你做的是什么音乐，你的作品是长什么样子，我完全不介意免费给大家看。因为其实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做那个东西的意义。我做那个东西我想要去分享里面很多的情绪，很多重要的一些讯息，而这些我并不觉得一定要大家给我很多很多钱我才愿意去分享。反而当你想倒过来这个想法，反而当你哦我愿意去这样分享的时候，当大家真正喜欢的时候，他们在别的途径会支撑着你整个收入，像演唱会啊，或者是很多人喜欢听你的歌曲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开始有别的一些演出会邀请你去表演呢，会邀请你去代言呢，拍一些广告，这样子会从其他的方式上面来支撑你去做音乐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鸡蛋与鸡的问题。反而我觉得一个我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我完全不去想收获，完全不去想回报的时候，我先给了大家的时候，通常大家还是会有一个比较，就是如果你给大家的这个作品是一个真诚的一个作品的时候，通常大家还是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应，因为他们感受到你在做这个音乐里面的真诚。 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

OK， 看看时间，今天的音乐导航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